听众朋友，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呢，要告诉大家，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节目，我是贾悦。今天节目一开始呢，先来听几首范晓萱的歌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她1996年推出的《健康歌》。范晓萱呢，可以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了，是一位集演唱、乐器演奏、词曲创作于一体的专业音乐人。1991年正式出道，1995年发行了首张专辑《Rain》，以音乐小魔女的形象红遍了全亚洲。刚才我们听到的《健康歌》呢，出自于她的一张专辑，叫做《小魔女的魔法书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专辑同名歌曲《小魔女的魔法书》，来感受一下这位小魔女的魔力。是真的有魔法该有多好啊，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普通人，所以每个人呢都免不了要接受各自成长中的烦恼。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范晓萱的歌路也发生着变化。我们在她的歌声当中呢，也体会到了她整个的一个心路历程，她所经历的爱情的苦涩和伤感。来听范晓萱演唱的《眼泪》和《哭了》。 青春若有张不 是什么？是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范晓萱的这两首伤感的情歌，眼泪和哭了，会让我们一改往日对她小魔女的这种印象，而觉得现在的这个范晓萱更加的真实。如今范晓萱除了音乐创作、音乐演唱之外呢，她还参演了多部影视作品，而且凭借着电影《听风者》先后入围了台湾金马奖、香港金像奖等一些电影奖项，并获得了第九届华鼎奖最佳女配角。一扫之前因为事业下滑给他带来的抑郁的心情，重新找到了自己事业发展新的天空。马上要听的许巍的那首歌曲《漫步》当中唱到，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吧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。 悄然的去吧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，漫步在这人生里，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，让我们相互温暖，漫步在这阳光里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

朋友们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月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来自于陈淑桦的演绎，叫做《聪明糊涂心》。这首歌呢，曾一度被认为是陈淑桦演绎的最为成熟，也是最为动听的曲目之一，创作于1991年。这首歌呢，当时也被用作了电视剧《江湖再见》的主题曲。虽然这是一部有一点点媚俗的娱乐片啊，但是陈淑桦演唱的这首主题曲却是流传甚广的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来自于一部影视作品当中，它是一部电视剧《千言万语》的片尾曲，由娃娃来演唱的《后悔》。娃娃呢，原名叫金志娟，她的很多作品其实都是非常经典的。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《后悔》呢，是一首并不算很流行的好歌，一起来听。在听过了娃娃的一首《后悔》之后，我们会听到张宇的几首歌。首先呢，我们会听到他演唱的一首《回头太难》。您可能会说，哎，《回头太难》不是张学友的代表作之一吗？

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乐听经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其他的精彩节目。 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老。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。 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听经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的更多精彩内容。 不同地点，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is the voice，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，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，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，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。 北京时间23:00。